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练习题，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ere two students discuss their project and how they should divide up the work. 今天呢，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对话呢，是选自雅思听力题中两个学生的讨论啊，他们讨论什么内容呢？讨论的是他们的作业啊，如何去分这个工作量。 没错，就是两个人要配合完成一个作业哈。这个有的时候两个人，有时候甚至是四五个人啊，这个在国外的上课和学习形式中非常常见，叫 group project， 就是小组作业。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就是 to go with something， 这个 go with 实际上就是与什么什么相匹配的意思。比如说在听力中呢，他就说we need to write about something that goes with the stories、我们需要写一些与故事相配的部分。那你也可以说这件衣服与你的鞋比如说是不搭配的，你可以说 The jacket doesn't go with your shoes， 就是这个上衣和鞋并不搭配，这就是 go with 这个词。第二个呢就是分工，叫 to divide the work， 分工。那比如说你负责画画，我负责写故事，这就是一种a way to divide the work。啊，这个 divide the work 就是好多人觉得怎么有点怕用不对啊，其实这个很简单， divide the work。 第三个呢就是 draft something， draft 作为一个及物动词就是起草的意思，draft， for example you can draft a story， you can draft an email， you can also draft a reportWhen you draft something, you write the outline and it's not finalized. Probably you need to add something or delete something. After a few versions, you finally decide to finalize it. Draft 就是草稿啊，你先写个大概，有可能后期你经过几稿的修改，最后才确定这个最终的这个稿件的版本。所以呢 ，draft 做动词，起草。然后呢再来一个词组是 go through something， go through something 就是 go over something、就是过一遍，一项一项顺着来叫 go through。 比如说 let's go through the story together、咱们现在把整个的故事都过一遍。你也可以说 let's go through the chapters、as a review， 我们也可以把整个的章节过一遍作为复习。好，接下来呢是 come up with somethingcome up with 就是想出来的意思。 Usually you can come up with a plan, you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a problem, etc. 那你可以想出来一个计划，你也可以想出来对某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to come up with a plan or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a problem。 好，再往下呢是 interpretation。 课文中的句子是这样的， So what about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ies?我们对于这个故事的解读是怎样的？ Interpretation 它是名词，动词是 interpret, I-N-T-E-R-P-R-E-T, 它都是解读，去解释的意思。 好，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听力素材里听到的一些单词，给大家预习完了以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雅思听力素材。 So, the next thing is to decide what exactly we need to write about in the report that goes with the stories, and how we're going to divide the work. Right, Hele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ncluding a section on how we planned the project as a whole, Jeremy? That's probably quite important. Yeah, well, you've had most of the good ideas so far. How do you feel about drafting something? Then we can go through it together and discuss it. Okay, that seems reasonable.And I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on how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s for our two stories, couldn't I? Well, I've started writing something about that, so why don't you do the same and we can include the two things? Right. So what about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ies? Do we need to write about what we think they show, like the value of helping other people or that sort of thing? That's going to come up later, isn't it? Hmm. I think everyone in the class is going to read each other's stories and come up with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which we're going to discuss. Oh, I missed that. So it isn't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report at all? No. But we need to write about the illustrations because they'r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reading the stories. Mm. It's probably easiest for you to write that section, as you know more about drawing than I do. Maybe, but I find it quite hard to write about. I'd be happier if you did it. Okay. 好的，很快呢就把我们今天的听力素材给听完了。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So the next thing is to decide what exactly we need to write about in the report that goes with the stories. 接下来呢就是要去确定下来我们到底在报告中要写什么东西啊，而这个东西呢又是跟故事一起的。And how we are going to divide the work, 并且呢要确定如何分工。好，这里边呢就会讲到几个从句。第一个呢 ,to decide what exactly we need to write, 是一个宾语从句，确定我们要写什么。然后呢第二个呢是 the report that goes with the stories, 定语从句，与故事一起的这个报告。然后呢 how we are going to divide the work, 这个 how 又是一个 decide 的宾语从句。所以 decide 这个词里面跟了两个宾语，第一个是 what exactly we need to write about, 第二个是 how we are going to divide the work。是吧，就是我们需要决定的就是要写什么，另外一个是怎样分工，是要决定这两个事情，其中要写什么你还要去讲这个 report 需要和故事一起。好，所以看到呢这个从句呢比较多，但是呢你熟练呢你一下能分清楚这个层次是怎样的。Right, Helen. 嗯 ,Helen, 你说的没错。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ncluding a section on how we planned the project as a whole, Jeremy? 那么 Jeremy, 你觉得咱们一起策划这个选题的始末也作为内容写一个章节怎么样呢？啊，这个我觉得学生就是说把这个讨论过程啊也给它放到这个作业的 report 做一个单独的部分。That's probably quite important.这个内容可能还是很重要的。 Yeah, well, and you've had most of the good ideas so far. 对，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大部分好想法都是你想出来的。 嗯。 And how do you feel about drafting something? Then we can go through it together and discuss it. 那你觉得先写个草稿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过一遍，再讨论一下。 就是这两个学生的分工啊，就是提出想法了之后呢是一个人，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写个初稿，然后再讨论再去定稿。 OK, that seems reasonable. 好啊，那似乎蛮合理的。 And I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on how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s for our two stories, couldn't I? 我还可以把我们是如何想出来这两个故事的包括在内，对吧？ 这里边是一个反义问句，就是前半部分呢它是一个陈述句， I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on how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s for our two stories. 后半部分就是 couldn't I? 这种反义问句呢，它在前半部分是肯定的，所以它是更倾向于肯定的含义。那么如果前半部分是否定的，那它的疑问的后半部分就是肯定的，这两部分是相反的。那如果前半部分是否定的时候呢，它的大方向的意思就更倾向于是否定的那个含义。那么这个反义问句呢，比较绕人的地方就是在回答的时候，你是回答 yes 呢，还是回答 no？ 然后他说，我能够包括一些我们这两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内容，是吗？啊，中文就不说 couldn't I， 不是吗？是吧？但是你回答的时候，如果是你应该包括，你是回答 yes 呢，还是回答 no？好，这个处理的原则就是你把这个反义问句当作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疑问句去处理。那么一般疑问句如果事实的情况是肯定的，你就回答 yes， 事实的情况是否定就回答 no， 对吧？ 嗯，对。 那么这种问句也是一样，你在回答的时候你不用管这个前半部分肯定后半部分否定这件事儿， 就当是一个普通问句，然后你回答 yes 或者 no 就可以了。 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are you hungry， 这个事儿是一个一般问句，那你要是饿了你就说 yes I am。 嗯， 好，你要是不饿你就说 no I'm not， 简单对吧？ 那但如果那个问题变成了 are you hungry， you are hungry， you are hungry aren't you， 哎 哎，这个， 那你要是说你现在饿，你仍然是就回答 yes I am。 嗯， 如果你要不饿，你回答是 no， 你不用管这个 you are hungry aren't you 的否定是在前半部分还是在后半部分。我这么讲清楚了吧？ 他问你是 you aren't hungry are you， 你也一样， 也是一样的。您不用管前面是否定还是后面是否定，你只要正常回答就可以了。 对，正常的把它这个反义问句当成一般的最普通的疑问句， 嗯， 去回答他的是与否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好多同学会一开始的时候绕不清楚啊，但是其实还挺简单的。希望我们这个语言点讲完之后呢，大家就脑子比较清楚了。 嗯， 然后呢，他就说了，这个两个故事写的也包括在内，对吧？然后回答的人说什么呢 ？Well, I've started writing something about that, so why don't you do the same, and we can include the two things？ 啊，说我已经写了一些了，就这个方面。已经写了一部分东西了，那你也可以把你那一块也去开始着手写，然后我们把这两部分放到一起。好，这里边有一个去提建议的用法，就是 why don't you 后面加一个动词啊，就是字面上来说就是你为什么不怎样怎样啊，但是其实就是说你不如也这样这样。 嗯 啊，那你不如也 do the same 啊，也同样这样做，也就是 write something about your story 啊。这英文它就是比较喜欢用代词，它不愿意用重复。好，这个是 why don't you？ 那我们练习一个句子哈，啊，做点练习。比如说你开空调吧，那你就会直接提建议变成 why don't you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er？ 没错，啊，这就是一个提建议啊。那再来。你去睡会儿觉吧。 Why don't you sleep for a while? 对 ,why don't you sleep for a while? 啊，这就是一个建议的提法。好，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掌握的这个 why don't you。接下来呢，他说 ,right, so what about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ies? 他说好的，那我们对这些故事的说明呢？Interpretation 它有翻译的意思，但这里肯定不是翻译了， 嗯， 而是讲解说明的意思。 对了 ,do we need to write about what we think they show? 咱们要不要写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 ?Like the value of helping other people, all that sort of thing. 啊，比如说像助人为乐之类的这样的观念啊，这一类的事物，就是我看他们也跟咱们学语文一样啊，你要写一个中心意思啊，通过描述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反映了什么什么什么，说明了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就是他说我们要不要在我们的报告中也要去写一下这个含义呢啊 ？That's gonna come up later, isn't it？ 啊，那么这个要稍后才提及的，对不对啊 ？Come up later 就是稍后才会出现的意思。 I think everyone in the class is going to read each other's stories. 我记得应该是班上每个人都要先读一读彼此的故事。 And come up with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which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然后再提出他们对自己故事的说明，以供我们讨论。 好，它其实是比如说咱们都讨论你写的故事吧，然后呢每个人呢都对此有自己的阐述和自己的理解，所以呢它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先都听一下各自要讲的故事，然后呢再把自己对别人的故事的理解说一说，然后呢这样呢讨论的就是大家各自的理解，明白吧？Oh, I missed that. 哟，这一部分我差点漏了哈。 So it isn't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report at all. 也就是说，根本不会把这个对于故事的说明和理解放到报告里咯。No, but we need to write about the illustrations. 对的，是不需要的。你看英文里边，这又出现了一个回答。咱们来看一下啊，原本这个句子是否定的。It isn't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report.At all， 也就是这一部分根本不会放到报告里吗？然后他说 No，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不会放到报告里。 对，它跟中文是反过来的。 中文我们会说对，不放到报告里。 对，您说的对，您说的那句话是对的。但是英文里面的回答是 用 No， 用 No， 它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的。 对，所以呢，这个里边呢 ，again you can see that the response yes or no is based on whether the question is actually a yes or a no， 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还是否啊，以此为基准来回答。然后他说，但是我们需要写的是这个插画啊，把这个插图。它的含义要写出来 ，because they ar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reading the stories。因为什么呢？对于孩子理解这个故事和阅读的体验来讲，插图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这里边有一个叫 essential element。essential 这个词就是核心的，不能少的。啊，它来源于名词 essence， 是核心和这个提要，还有精华的意思。通常来抹的这个精华素，什么植物精华素就是 essence。 嗯， 啊，那 essential element 就是这个里边重中之重的精华。那这个单词呢，你也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把它作为 important 这个词的替换词。比如说 ，when you want to express 这个工作很重要，比如说，instead of saying work is important， you can say work is essential。啊，这样的话就是词汇的表达更多一些啊，你可以备用essential， 把它作为 important 的替代词汇。 It's probably easiest for you to write that section as you know more about drawing than I do 啊，说可能你写这个插图解释部分应该是最容易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比我更加了解绘画啊，所以你写起来就比较简单。Maybe， 可能吧。But I find it quite hard to write about。但是我一写起来我就发现了，很难写。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他的大脑的这个架构啊，比如说有的人就擅长文字表达，有的人就擅长用画和线条表达。 嗯， 那你现在你让一个擅长画画的人去拿文字表达。 啊，真难为他了啊！ 真就是难为他了，是吧？ 所以您说的特别对， 嗯。好，那接下来呢？他说我这个觉得写挺费劲的啊。I'd be happier if you did it 啊。 如果你来的话，我会更开心 啊。对你去干那个写作的部分，我就很高兴了。Okay, so when do you think？ 好，这句对话就完了啊、嗯。这是我们的逐句讲解部分。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听第二遍录音。 So, the next thing is to decide what exactly we need to write about in the report that goes with the stories and how we're going to divide the work. Right, Hele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ncluding a section on how we planned the project as a whole, Jeremy? That's probably quite important. Yeah, well, you've had most of the good ideas so far. How do you feel about drafting something? Then we can go through it together and discuss it. Okay, that seems reasonable.And I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on how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s for our two stories, couldn't I? Well, I've started writing something about that, so why don't you do the same and we can include the two things? Right. So what about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ies? Do we need to write about what we think they show, like the value of helping other people or that sort of thing? That's going to come up later, isn't it? Hmm. I think everyone in the class is going to read each other's stories and come up with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which we're going to discuss. Oh, I missed that. So it isn't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report at all? No. But we need to write about the illustrations because they'r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reading the stories. Mm. It's probably easiest for you to write that section, as you know more about drawing than I do. Maybe, but I find it quite hard to write about. I'd be happier if you did it. Okay. So when do you think we can get this ready? 好的，我们把这篇录音也听完了。那么相信大家在听这篇录音的时候，应该对其中的内容，可以非常好的掌握了。 没错，好，那下面呢，我们还是就这个讨论中常用的词来说一下。那么之前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现在我们继续总结这一部分对话中出现的。比如说，你问对方意见是怎样的，就直接用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好，在刚才咱们听的部分呢，他说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ncluding a section on how we plan the project as a whole？ 是吧？所以呢，这个What do you think about 就很有用。那么再来呢，就是你如果表示附和啊，你除了嗯个哈说一下，你还可以说 That's probably quite important， 就是我觉得那部分的内容可能相当重要。 哎，然后你在夸对方的时候呢，你可以除了说 you are great 之外，你看人家这里边就很具体，说你看到目前为止好的想法都是你提供的哈，嗯， you've had most of the good ideas， 这个时态大家注意了吗？这里边用的是现在完成时， you've had most of the good ideas so far。 那通常呢，好多同学都说 you have，用一般现在时，但是呢用现在完成时呢就表示两个含义，第一个是一直以来，第二个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并且以后可能仍然要如此，这是现在完成时的含义。那所以就要用 you've had 就比较妥当了。好，那除了用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omething 来表达询问意见，你也可以说 how do you feel about， 也是一样的意思哈，就是你感觉怎么样，前面是你怎么看，后面是 feel about，就是你怎么感觉的，你的感受怎么样？ 对，其实也是问你怎么想，是吧？所以这两个呢，就是都可以去自己讨论的过程中去用。那我们练一下啊，你觉得下周二放假怎么样？ What do you feel about having a holiday next Tuesday？ 可以，是吧？你也可以说 What do you think of having a holiday next Tuesday？ 你也可以说 How do you feel about having a holiday next Tuesday？ 都行。这是询问意见。好，接下来呢他又提了一个，如果你自己提一个建议，除了 why don't you 是让对方怎样，你要是说我自己呢，你可以也用刚才课文里的手法， I could do something couldn't I， 那这个 could 和 can 比起来呢，哪一个是更不确定的呢？就是 could 过去时，它的这个含义呢就是更不确定，也就更加客气，就是也许我能够把什么东西包括进来，对吗？啊，就是很谦虚的那个语气。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星期天上班星期一休息，好，那你就可以说 I could work on Sunday and take Monday off couldn't I， 这就是比较语气缓和和客气的婉转的说法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提建议的方式。那你要是说你可不可以这样呢，那你一般就是 could you 也行啊， you could do something couldn't you。 所以呢这个提建议的方式呢，就是各个版本的不同的用法都是这样。那你要是说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难很辛苦，这里边课文也有一个不错的例子，就是说本来你觉得可能这事儿很容易啊，比如说画画写这个画面的插图的阐述，但是呢你其实写起来你就很难了。原文他说 maybe but I find it quite hard to write about， find something 加形容词啊， I find it hard， I find it easy 都是可以这样用的。然后他说你要是能接管那就太好了，人家没说 that would be better if， 他用的是 I'd be happier if you did it。 好，这里边注意的呢，一个是 I'd be happier 比较级，第二一个是 you did it， 他不说 if you do it， 他用的是一个虚拟语态。 对， 所以你还没做呢，但是如果你做的话你写的话